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外表的好看程度是现在大家都很在乎的一件事情。光鲜的外衣，对于女孩子而言非常重要的化妆品，都是希望自己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可是外表的漂亮到底有多重要呢？萧敬腾在自己的全新单曲《皮囊》当中就探讨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外在的皮囊不光是展示台上的雕像，每一个人对于审美的定义应该留在心里。张力很强的一首新歌，曲风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新颖的。萧敬腾说皮囊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不批判也不表扬，忠实直白是这首皮囊所要呈现出来的。11点03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咯。我是泽华。 傲慢的人们有些猖狂，深的预想，心情飘冲说你找到了他想要的阳光。说的大的压力挂在树上，我眼睛口水隐藏起了高尚，真的漂亮高速路上到了天上，端上自己总是充满挑剔，面对镜子化妆掏出心脏。 回尾四年，萧敬腾带着全新单曲《皮囊》重新回来了。哇，又是一首非常非常高难度的歌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主歌到副歌部分呢，整个有19度音域的展现，非常的厉害。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萧敬腾真假音的转换真的是只能感叹他的歌唱技巧之高。 OK， 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依然去往印度尼西亚。印尼呢是一个由18108个大小岛屿组成的万岛之国，而我们今天前往的这个岛呢，可以说是这万岛当中的第四大岛。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吃人树，当然是加引号的吃人树，不会真的吃人啊。还可以呢去婆罗摩火山看日出，还有很多很多别致的文化遗产。当然这里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让岛上热带植物丛林密生，草木呢终年常青，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里有咖啡，有茶叶，有烟叶，有橡胶，有甘蔗，有椰子等等，物产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了。这里会是哪里呢？大家可以猜一下。那接下来可以听到好听的印尼歌曲已经唱起来了。 熟悉的语言，这首歌呢叫做 Bahagia， 是印尼语，翻译过来呢很简单，就叫做快乐。包括这首歌曲的后面我们听到的那种爽朗的笑声，确实是可以传递出这种快乐的情绪的。而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一个三个人的组合，其中两位是女主唱，而刚才另外一位我们可以听到的 rap 部分是一位男主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组合。好的，这种快乐的情绪我们延续下去。今天我们去的就是印尼的爪哇岛。之前很多朋友应该有听过爪哇国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爪哇国的发源地呢就是在如今的日惹这座城市。爪哇文化呢是印尼文化当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部分了，而日惹又被称为是爪哇文化的发源地。站在高处，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可以眺望着远处的火山，沐浴在晨光下的日惹城显得格外的美丽。日光倾城的一幅画面，晨雾笼罩着这座古城，依稀的可以看到建筑的轮廓和远处的山峦起伏。有一点渴了，来一杯萨尼拉提怎么样？ 又是一个男的萨尼提，我坐在角落懒懒的喝着拉提，看着前方情侣一对对，有点麻木，有点暧昧，没没没老夫老妻的无言以对，初次约会的有几个是谈情相对，咖啡点了一杯又一杯，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陶醉，这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让自由被套牢，下一个反复的在寻找委屈或想要的，把青春都浪费掉掉掉，又是一个难的 sunny day， 我喝的咖啡老板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嘿嘿嘿，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挫折的他有多亏，你有的继续还够不够配，一个到底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让自由被套牢，下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有多好，为何总是反复的在寻找委屈或想要逃，把青春都浪费掉叫梦想踏实就好，后仰我最重要，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 What a lovely day， Latte 再一杯， 潘妮戴佩妮的 sunny latte。最后一段歌词，我爱的这个男生他是真的对我好，他不会斤斤计较我的脾气不够好，我爱的这个男生他说要陪我到老，没有必要总是和人比较，梦想踏实就好，够养我最重要。当然写的是某一个人哟，而这个人对于当时的潘妮而言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潘妮原本是一个不会享受咖啡的人，因为喝了咖啡他会觉得心悸，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潘妮戴佩妮是没有办法坐在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享受一个惬意的下午时光的，但是认识了某一个男生之后呢，他会陪着戴佩妮一起去喝拉提，会劝着他说要试着放轻松，在咖啡厅当中你不一定要喝咖啡，所以呢潘妮戴佩妮也是自己找到的一个方式， 坐在咖啡厅里面点一个自己特殊的特调拉提。所谓的特调拉提呢，就是上面都是牛奶。然后坐在咖啡厅当中的他会观察着喝咖啡的男男女女或者是家庭，这首歌曲也就这样写出来了。很美妙的时光，到了这个时刻，如果觉得上午有点困有点累了，不妨买一杯三里拉提吧。今天我们去的是爪哇岛，刚才也说到了日惹这样的一个时区。来到日惹呢，当然要去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非常刺激的一个项目了。众所周知，有一个地区呢拥有着日惹最漂亮的沙滩，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沙滩的名字叫做 Tima。 Tima 呢坐落在沃萨的港里以南35公里处，白色的海浪敲击着珊瑚和岩石，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画面。为什么说在这里可以挑战各位的胆量呢？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从沙滩的一边通过滑轮穿梭到另外一座岛上，不过这个绳子可不是钢绳，而是纤维的。坐着这样的绳子，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敢要穿过去？如果穿过去的话，记得也可以高声呐喊一下哦哦哦哦，这就是海边独特的魅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一首现场版本的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沧海一声笑。 几时雨桥，我一方火水怎么会好，火如针咬，金丝如刀，外伤火嘴看光没老，要来到天高，高声大笑，笑过哭笑，恩怨往年拍脸再逍遥。翻看你人生的简历，发现你上身多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在我的支配，是那些人我不下贴，主动拿起抱起下贴，选那条路都不好走，啥子命我都不敢给。喂 上周末盖的一段现场表演非常非常的酷，很多人也是很喜欢这样的一次再创作吧。想象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画面，用一个绳索，然后呢你从海的一边穿越到海的另外一边，再配上这样的音乐，哇，真的是沧海一声笑啊。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婆罗浮屠，曾经沉睡在层峦的火山灰和茂密的丛林当中，可以说长达千年之久。在2012年的时候呢，婆罗浮屠的日出在 CNN 全球此生必看27景评选当中排名是第一位的，非常的厉害。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朦胧的雾气被换上了一片金黄，恍若来到了仙境当中。想象一下，云海、山峦、神庙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当然是清新婉约的，也有妩媚俏丽的一面。破晓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小山丘上已经挤满了等待看日出的人群，但是当日出升起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如此值得。下面这首歌曲跟随李圣杰一起去看花花世界。 有人逃了在地点，有人快乐，有人难过，还有人爱耍贱，像从头将买菜全想跟月光说再见，人们祈祷重复的新闻有一点改变，一样的谜样吧，让人别看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懒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有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今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花花世界。好多受伤的白裙，好多虚伪的假面，人们的生活就像你除非早去上演，喜欢美貌才不浅，喜欢内涵不普遍，好多人都在等待所谓对的人出现，一样的名扬吧，让人别看得自己不像人，开开心就好，不用管他们，小女人还是女强人，小懒狗还是大男人，你我他都是一家人，好多新鲜，说你我最爱这个花花世界，今天明天每天永远都不疲倦，我们都活在这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花世界，今天明天每天都有好多新鲜。 Okay,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相信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百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新的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

陶喆的 Mars Baby。 梦想有时候离我们很近，有时候离我们很远。陶喆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鼓励大家，如果有时候觉得梦想和自己擦身而过的话，不用觉得遗憾，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可能你准备好了，下一次有更好的梦想在等待着你。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我们去的是印尼的爪哇岛，当然我们停留的还是在日惹市的。迎着阳光，接下来我们漫步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可以看到忙碌的乡民，而且能够感受到微风掠过，麦浪滚滚。日惹的乡间呢，是最幸福的体验，在这里各位可以找到一种久违的自由感。小镇的房子大多是一层的平房，但是构造却很有当地的特色，尤其是屋顶格外的好看。在小镇里走着，似乎走着走着，你就会走到一块与世无争的境地，就连路边的小狗见到了陌生人，也只是爱理不理的斜看你一眼，然后就继续的享受他自己的斜阳时光去了。而到了夜晚的时候，各位可以推开窗户，田野当中会少了很多白天的忙碌，多了一份安详和宁静，依稀还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点点。这个时候若你碰到了熟悉的人，也可以说一些久违的话，若你碰到他，蔡健雅。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有答案。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这首《若你碰到他》的灵感来自于谭雅蔡健雅看过的一部电影的片段。一个女主角在曼哈顿的街上自己一个人走，在人一个旧情人，这时摄影机的角度拍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神，眼睛一直在动， 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爱没 样的电影画面，在人群当中迎面而来，看到一个旧情人，摄像机的角度拍到两个人的眼神，两个人的眼睛一直在动。这样的一幅画面，对于当时的谭雅蔡健雅而言，感触非常非常的深。他很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想看到他，还是很想看到他在叙旧，还是其他的什么的情愫。那个画面呢，启发了蔡健雅去写一首歌曲。他假设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如果有一天他也碰到了一个旧情人，或许还没有对他释怀，那样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于是很自然的，这首若你碰到他也就诞生了。继续延续这样的情绪吧，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不太开心的状态的话，不妨来到日惹，顺着乡间小道，各位一路走，一路享受着小镇的宁静和安详。在这里呢，经常会有当地的乡民路过，都会和你热情地打一声招呼。这里和繁华的都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虽然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现代交通工具驶过，但是至少没有了令人心烦的那种喧嚣声。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宁静致远的感受。太阳照的乡间小路一片金黄，树荫遮盖下的小路上满是树叶的影子，那种氛围有一些绿的摇摆和漂浮。这样的惬意时光，总是会想听一些惬意的歌曲。I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ll be on my mind forever. Out across theI would die in ecstasy, but I'll be a bag of bones driving down the road alone.Nora Jones 的一首 Don't Know Why. Something has to make you r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feel as empty as a drum.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I didn't come.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在老房子的屋檐下，端坐的老人，是想什么事儿，还是在等待什么人？也许对于这里生活的人来说，年轻人已经去了发达的城市打拼，留给这里的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等待孩子的归来。也许是几天，也许几个月，也许是几年。因为他们的孩子 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最大的期盼。好的，接下来我们去一些热闹的地方吧，我们去马里波罗街去看一看。这里呢也是日惹最著名的街道了，长度大概是有 1.5 公里，从托库火车站一直延伸到邮局附近的十字路口。在马里波罗街走走呢，你总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瞬间，比如说一群嬉笑的孩子，看到你举起相机的时候，这些孩子会立马咧着嘴朝着各位比上各种各样的动作。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拿相机拍下当地人的笑容。也许在语言不通的地方，用微笑是和当地人交流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吧。那些微笑能让大家回忆起旅行当中那些最愉快最温馨的时刻，就像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尤克里林的一首歌曲 Just For You。 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 祝福你和这首歌 Just For You。 在这样的街道，在这样惬意的时光，这首歌曲 Just For You。 这是为你写的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往事却不复记忆。我来说总有些心机，虽然是不得我并不想拥有什么，就让我停留，让我停留在漫步尘埃的旧景点里，而你依然是你。在城市属于我们的年少时光里，这 很多老歌重新听起来很有一种味道，仿佛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马里波罗街哟。这里有很多三轮自行车还有马车，虽然在两旁你会觉得有些拥挤，但根本不会觉得有丝毫的喧嚣感。当然在路边烧饼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儿。 总有些心机，虽然是 特别的旅行经历，特别的旅行歌曲 Just For You。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许再过很多年，